第140集，你会发现你离不开我。洛邑主动给冯月华拉开椅子，完全是女婿对丈母娘似的殷勤。吃饭的时候，气氛更加祥和。冯月华打听了很多洛邑的事，洛邑都回答得滴水不漏。一整个下午，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阳光、温和、聪明、开朗、正在勤奋创业的年轻人的形象。而且他还长得那么好看，若不是冯月华对他有先入为主的看法，一定无法不喜欢这样一个年轻人。有谁会不喜欢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呢？如果他是真的。吃完饭，洛邑还想收拾碗筷，被冯月华阻止了。他在洛邑把饭后的水果沙拉端到面前的时候，已经觉得不好意思。他坚持让洛邑去客厅看电视，自己收拾，最后被温小辉抢了去。温小辉在厨房刷碗的时候，就不断听到客厅里传来洛邑爽朗的笑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罗瑞大概是坐不住了，跑到厨房来帮忙。借着水声的遮掩，他小声嘀咕着， 他可真能装。是啊，这样的人好可怕， 千人千面，着实可怕。洛邑能为了骗他伪装三年，短短一个下午又算得了什么？有时候温小辉都怀疑，洛邑这样做不会得精神分裂吗？温小辉收拾完厨房，洛邑也很适时地告辞了。哎，小辉啊，你送送洛邑。罗瑞，你留下来，阿姨有事跟你聊聊。温小辉看了罗瑞一眼，示意他谨慎点。他妈显然是想从罗瑞嘴里听听对洛邑的评价。罗瑞不免有些紧张，无奈地留下了。温小辉把洛邑送下了楼，夜风一吹，凉爽极了。 哎呀， 阿姨比想象中客气多了，你以前真的太紧张了。 都出门了，不要再装了。 洛邑微怔，就好像被人从美梦中敲醒一样，眼里闪过浓浓的失望，眼神也跟着暗淡了下去。 她是你母亲，我尊敬她，讨好她，都是真心的。 是啊，你干得很好，天衣无缝。 小辉哥，并不是我做的所有事都有目的，我只是想让你高兴啊。 我没不高兴，就送到这儿了，你回去吧。 洛邑也停下了，他伸手摸了摸温小辉的脸。 你以前想过自己有了男朋友会是什么样的吗？ 温小辉忍不住顺着他的问题想了两秒钟，然后及时刹住了车。他意识到洛邑要说什么。 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，一起聊天、看电视、吃饭。今天下午的经历，你以前想过没有啊？跟你幻想的差别大吗？ 我要回去了。 温小辉拒绝再顺着他的思路想下去。洛邑扣住他的肩膀，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。 小辉哥，你想要的一切，你想象中的生活，我都能给你。我会努力让你的家人朋友都喜欢我的，我会为你解决所有的烦恼，让你每天都轻松开心地活着。你只要能对我笑一下，我就什么都愿意做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离不开我。 温小辉后退了一步，心脏跟着猛颤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洛邑说的是真的。洛邑在他的身体和心里刻下了太多无法磨灭的印记，他觉得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喜欢别人的能力了。而如果撇开从前的一切，洛邑始终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伴侣。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，他的底线是什么时候被洛邑磨得如此低矮了？ 就在一步步的妥协和退让中，他几乎放弃了自我，放弃了挣扎。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无法独立的去思考，而是完全在被洛伊牵扯着走。他心中警钟狂响，如果洛伊再玩他一回，他恐怕就真的再也爬不起来了。 回去休息吧，你的车过几天就寄到了。等你安顿好了，如果你想回去先工作，我安排你回去。 长行现在怎么样了？ 他的上诉还在审理中，我不会让他翻盘的。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如果牵连到我的家人朋友，我会跟你们拼命。 我不会让你和你重视的人有危险。等他的案子宣判了，我会把他的势力都连根拔了。他已经消耗了我大半的人生，往后的所有时间，我只想和你安静地过。 温小辉将信将疑，心中还是蒙着一层不安的阴影，以至于他短时间内也并不想上班。他宁愿多陪陪冯月华，过段时间他会劝冯月华回美国，远离是非之地。 那我走了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两人双双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突然洛伊猛地转过了身来，温小辉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也僵住了脚步。洛伊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回来，扳过他的肩膀，低头用力地亲了他一下。那一瞬间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悸动流窜在空气中。温小辉愣愣地看着他， 一想到好几天见不到你，就开始舍不得了。 走吧。 你告诉我，你几天会回来，让我有个盼头。 我要陪我妈。 我知道，但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会回家？我受不了没有期限的等待。过去的两年里，我尝够了那种日子，我一天都不想多过。 不知道温小辉人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，安不安全，有没有吃饱穿暖，是否还在恨他，有没有稍微想他，会不会喜欢上别人。在被这些问题折磨的5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思念和悔恨刻骨相随。他伤心过，失望过，愤怒过，最终在所有的设想都快要被磨平的时候，他的愿望仅仅是想要再看一看那个朝思暮想的人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看一看。那样的生活他真的不能重来。 一个月 太长。 半个月 还是太长。 你别太。 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至少回来一次。如果太久看不到你，我会害怕。 温小辉抿着唇，半晌轻轻点了点头。洛伊用力地抱住了他，在他耳边咏念着如同咒语一般的情话。 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全世界所有的人和物加起来，在我心里都不如你。 温小辉闭着眼睛，发狠地咬住了嘴唇。他曾经用自己滴血的心脏发誓，今生今世不会再相信洛伊的半句话。温小辉过了几天格外轻松的日子，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房子里陪着自己的母亲，让他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。那时候他脑子里除了想出名就是想男人，每天用大把的时间学习和美容。当初那个男孩的确是虚荣又肤浅，可那个时候直来直去的开心却是怎么都找不回来了。为了不让冯月华看出异状，他每天还是嬉皮笑脸的，该吃吃该喝喝。他的车从彭城运过来之后，他想带冯月华出去兜兜风，可惜城里空气太差了，开敞篷实在有点傻。但他还是给冯月华化了妆，做了头发，搭配好衣服，带着他去商场买东西。 冯月华看着身边提着大包小包的漂亮儿子，心中窃喜。你说你就这么走我旁边，像不像富婆带着小白脸？我是不是特有派头？ 冯太太，你说的人家听不懂哎。 臭贫。 妈，你今儿是不是觉得倍儿有面子？ 冯月华得意地点点头，但想了想又压低了声音。儿子，你现在到底赚多少钱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跟谁臭显摆都行，可不能跟你妈冲大款啊。 你就放心买吧。 你说实话，你花的是不是洛毅的钱？温小辉本能的想反驳，可想想他这些年自己工作也不过赚了一两百万，跟洛毅那一大笔分手费根本没法比。他现在能这么挥霍，是哪笔钱给的底气？不言而喻。他倒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因为他和洛毅两人之间关于钱的渊源太深了。细究起来，洛毅所有的钱原本都是他的，虽然他从来没想要，但是他不想让冯月华心里不舒服。见他一迟疑，冯月华心里就有数了。 妈，你别多想，我赚的钱。 我没多想，我知道洛毅很有钱，他送的那套玉得要个好几百万吧。你找机会还回去，我肯定不能要。万一有一天你们俩不好了，这东西不是烫手吗？ 我知道。 你呀，也就是表面上精明，骨子里太单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虽然你们俩都是男的，但是谈恋爱这回事儿，只要是人都一样。他是你男人，他就该养你。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现在给你花钱，你自己就什么都不干了。人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后路，知道吗？